候，我还会是牵挂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所有选择都是顺其自然的一种？这样看来，任何一个方向都可能是冥冥中注定的方向。就像你成长以后，没有办法反抗每个夜深人静的时候产生的自我怀疑，你觉得不应该，但还是会默默接受了。其实人生就是这样，我们所有的期待不过是随波逐流而已，而听从内心的声音变成了我们一个个人生轨迹。 叶子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，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，当初怎么开始飞翔？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。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，当时实在要有人陪伴，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自己对话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。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写信，叹息，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，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

有时候我经常会很激动，跟大家一起聊天，聊着聊着就哭了。其实一个人的感动就像是打喷嚏一样，不是你想遇到就能遇到的。一个人忽然间潸然泪下，那个点可能仅此一次，以后再也不会重来了。 眉目里自哭不自哭，还祈求什么说不出，陪着你轻抚着烟圈，到唇边讲不出满足。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，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。茶木有喝光早变酸， 一路走来，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，却忽略了